雨后比他你。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经典969，一起听资讯，我是英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近日发布公报显示，截至2017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7640万人，比上年末增加37万人，就业形势保持稳定。银保监会近日发布办法称，要求对购买收益浮动型产品的参保人进行风险承受能力评估，限制这类产品参保人的年龄不超过55岁。德国等组成的研究团队日前发现，北极的海冰中积蓄着大量全球海洋污染成为问题的微塑料，已达全球最糟糕水平。半个多世纪以来，瑞典政府再次向全国480万家庭发放战时生存知识手册，手册还普及了网络攻击、恐怖袭击、如何辨别虚假新闻等信息。美国洛杉矶圣塔莫尼卡全球总部正式宣布和歌手吴亦凡签订全球专属音乐合约，吴亦凡正式成为环球音乐集团国际拓展计划首位签约唱作歌手。家有儿女升级版家有儿女初长成正式宣布定档，由张一山、高亚麟、王琳等演员主演，该剧将于5月29号在东方卫视播出。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69听资讯，感谢收听。 谢谢，孤独自由。

寂寥。我以为伤心可以很少，我以为我能过得很好，谁知道一想你 小经典随身听，我心奇，岁月定是有着锋利的棱角，忍不住把记忆镌刻，你在我心里一不小心成了永恒。辛晓琪的这首味道何尝不是我们的过去呢？第一次觉得烟草味道好闻，还记得你开心时候眼角的三道纹，好像真的是这样，当你喜欢上了对方的味道，好像就喜欢上了这个人。来听到古巨基喜欢。 喜欢你的脸颊，喜欢你微笑的时候眼里藏不住的光，喜欢你的害羞，喜欢你的疯狂，想要一天24个小时守在你身旁。哒哒哒哒哒哒，喜欢开你玩笑，喜欢叫你傻瓜，喜欢吓你一跳的时候看你慌张的模样，喜欢打你肩膀，

整个沙漠。 谢谢。

你伤心的泪水。用我深深的感情来爱你，一直到永远永远。为什么要伤悲，为什么要流泪，莫非是黑夜里没人来陪你伴你相依偎。你伤悲为了谁，让我开启你心扉。也许我可以使你不再难过，爱我 经典九九九，经典随身听，我星期。刚才这首歌来自姜育恒，爱我。说到姜育恒，你总能感受到他身上那深深的忧郁气质，那是浸在骨子里的忧伤和惆怅。或许是因为他的人生经历，才让他的歌声这么富有感染力吧。忧郁王子姜育恒用他的沧桑深沉的嗓音陪伴了我们许多时光，唤起了心底那份尘封已久的故事。 很久。